锵锵三人行，徐老师，你看咱们凤凰多吸纳人才啊！我原来新报的那个大总编啊，郭老师都请到我们凤凰来当评论员了，都实时开讲了，什么现在咱能见到啊？今天也请来咱们聊三个，但是三个男人呢，聊的事儿跟最近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发生的新闻有关系。是吧？哎，我先问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新闻感兴趣呢？ 我告诉你，前几天香港的一份大报头版头条做的就这个新闻，全版，而且他还要用一个香港的，我们叫做我们行话叫做要用香港通，就是要用香港的角度，香港的这个跟香港拉上一点关系。他标题标的就是香港某家电视台的艺员培训班的这个学员。 哦， 这跟香港有关了。 对，实际上 他直接点的这个电视台的名字的 亚视嘛，这跟我们没关系了，亚视跟凤凰没关系了，是吧？ 就像家乐福跟 LV 的关系， 有关系，不说明什么嘛。他是就是这个叫谭静嘛，实际是广州最近的议论纷纷的。我做文涛拍案，做了这个一集，就是哎呀惋惜啊，就长得很漂亮。但不是说长得 漂亮，你就不惋惜， 都惋惜。这个女孩子叫谭静，主要是这个到现在你知道，好多人还不信呢。就是说这个警方做结论，说是高坠而死，但就是说，哎，这女的怎么就高坠而死了？因为警方也没说她自杀，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就是说啊，你先看看这个照片啊，就是这个叫谭静嘛。他原来是在广东叫一个亚视什么演艺职业学院的第一期学员，确实曾经是亚视的， 那是东莞 签约的议员。你看在下边演过电影，演过主角，你知道吗？还拍过不少韩国广告。你再看下边，你看这香消玉殒，哎呦，这是叫半裸女尸悬挂在12层和13层的这个横梁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为什么就说这事死得太疑了？就是说他跑到喝酒嘛，最后跟三个韩国人跑到东风广场，广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韩国人租的那个地方。据现在的描述，就是说这女的呀，一喝大了就撒酒疯，喝大了就闹嘛。那天凌晨，他们就到了这个三个韩国人说是在客厅里休息，这个女的呢就是钻到洗手间，然后听见砰这么一声响，他们撞进去之后呢，就是发现。洗手间的那个窗户啊，那个防盗窗好像给翻开了，有这么一个空，然后接下来你就见到这个窗台上有擦撞的这个痕迹。所以说就说你要说他自杀自己跳下去的，他为什么要自杀呢？那么现在好像通常是说，就是说他就是他这个尸体尸检呢，发现这个酒精含量太高了，就说一般的这个说醉酒状态浓度值啊，咱比如说是80，他是300，说是不是喝的太多了，误打误撞怎么着就掉下去了呢？ 这三个韩国人什么时候报警的？ 凌晨6点过1点。 他下去是什么时候？ 徐老师破案的，我告诉你，这事我清楚。这仨韩国人呢，至少其中有一个还跟这个谭静呢是朋友，你知道吗？然后呢， 否则不可能这么半夜喝醉酒去， 对对对。然后他发现了，据他这三个韩国人，这韩国人现在都不敢出门，你知道吗？因为网上掀起就骂这个什么韩国人。那么他们说，就是说当时发现窗户开了一个洞，人没有了，他们还到楼下去找了，找没找见人，因为挂在12楼13楼那儿了吗？没准 不是挂在那儿，他事实上那个挂那个照片呢、啊，是后来消防要把他这个弄下来的时候呢，把他捆绑以后的，在这个运下来的过程中， 还得拍下来的。 但事实上当时他是横着躺在一个这个 横梁 的12楼的一个这个窗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窗口的一个平台上面是躺在那儿。这个照片就现在大家看的那个黑白照片，是消防把他运下来的过程中呢，就往下掉的时候呢，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这仨韩国人呢，有 消防不会走任何一家门把他好好的运下来，要从这么空中这样掉下来。 现在是这么说这个照片 是真是消防高空作业、 对，就是这么掉下来。 这死者很不人道的这种处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起来这个事情啊，现在我看网上都吵得很厉害，国内的很多人在质疑，质疑就是 现在警方所说的就是他不是这个他杀的， 排除他杀， 或者是自杀，或者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是吧？种种的说法。那我想呢，如果这种情况在发生在香港，比如我过去工作的在报馆工作这么多年，如果晚上我们听到有这样一个新闻，我们的同事会怎么做这样的新闻呢？第一，这一定是他首先会觉得非常一个很香艳的一个新闻， 很香艳， 香艳。 你们干报纸喜欢这个？ 对，他就马上，然后马上第一职业怀疑就是他是不是有不道德交易，马上就会这么想，因为三个男人跟他在一块儿， 不对，也可能会想情杀。或者他殉情，这些可能也都有啊。 问题就是啊，现在是三个男人是韩国男人跟他在一块儿，所以马上大家就会这么联想。然后当时是有一个第一次报道的时候，就有一个说一个听见的一个人，一个王先生，一个旁边官，他听说三人给一个钱，没错。 这个人是几楼的呢？ 说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当时听见的一个邻居， 他们那韩国人住在几楼？ 三十楼。 那听见这个话的人是住在几楼？ 没说。 就最早啊，广州一个报纸报道，就说是居住在小区里的一个居民。你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他这句话引导了一个最初猜测的方向。 对，也使得这件事情这么受人注意。 不是，到今天人家的生前友好还抗议呢，就说我们卖淫，那就因为开头这人说啊，说我半夜凌晨三点听见有人吵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们仨男人怎么就给一个人的钱？ 但我这里就是两个问题，我刚才一个问题就是，第一，那个韩国人报警的时间跟他跳下窗口的时间当中差多少？ 哎呦，韩国人的意思大概是凌晨五点多他掉下去的吧？ 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是这么样，这仨韩国人当时慌了，慌了之后他们有一个大哥经常照顾他们的，也是韩国人，就打电话找他们这大哥说怎么办，这个人没了。然后据说是他们这大哥教他们说，笨蛋赶快打110报警啊。 是他们这三个韩国人呢是不大会讲中文的，这个大哥会中文，他自己说他会能够懂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中文，所以他到现场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也讲了，这个大哥也讲了很多疑点，说你都如果说听见说三个人怎么给一个人的钱呢，这么吵。他说事实上我这三个朋友呢都不大会中文，都不会。这个女的，这个谭静要跟他沟通是要用韩文跟他沟通， 谭静会韩文， 会流利韩文 、 所以他跟他们沟通是用韩文沟通的，你怎么听见他跟中文用中文跟他说呢？这不合情理。他说但是 这个听到的人是在几层楼的呢？ 就不知道，这是最早的一个新闻媒体就爆出这么一句话。 所以这个整个事件我看报道，我当时我作为一个非常完全不知情的人，就是一个观众，一个读者，我就是这两个疑点。第一，这个人不见了以后他们隔了很久才报警，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就是非常奇怪。当然了，这你设想一下，我们现在三个人，我跟一个女的进到一个地方，过一阵我们发现假如按照他的说法那个女的不见了，窗户开了，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除了还隔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报警，你开什么玩笑呢？ 不是几个小时，我跟你说嘛，他们差不多是凌晨五点多， 然后是六点多， 他们 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到时候有，我跟这个徐老师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做新闻的， 我做刑侦的， 我是 这样的啊。一是当时发生这个情况，他三个男，这个三个韩国人，他不懂中文呢，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异国，他不知道110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110，他不知道什么叫110，所以他赶紧找他的一位大哥，这位大哥对中国比较熟悉，请这位大哥来解决。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每个地方的报警电话，我们到美国都知道打911，不会打自己的保护自己的大哥的。出了人命的事情会找自己的大哥？这个事情很奇怪的。 另外一个呢，我对这个所谓的三个人给一个钱的这个邻居。这个 我质疑， 我非常怀疑。我告诉你，很多传媒呢会找到， 但是我对这个事情这么快的鉴定我也怀疑。 我首先是这个人，这个王先生，这个人呢究竟有没有这个王先生，我是怀疑的。我做报纸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记者的同事呢，他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他马上的联想就会联想到 这个结论。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不是非常快的？ 就是前我想想啊，他这个事儿是几月几号？ 排除他杀， 4月5号凌晨发现的嘛。然后差不多是在，就在前些日子， 公安，就是广州市公安局啊，还有这个新闻发言人通知这个媒体，就是开始还没回答问题，后来呢回答了一些问题，要不然人们还瞎猜呢。比如说人家说他一个女的当时又喝醉了，他怎么能从卫生间的窗户里钻出去呢？这公安局就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解释，就是说是有可能的，他能钻过去。还有说这个半裸呀，你知道实际上说他有条裤子休闲裤 掉下去， 掉在地上，就不是说半裸着掉下去的，是那裤子大概摔脱了。咱们先去下广告，再断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再来分析分析，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讲的，一般的这个传媒见到这个新闻，晚上这个新闻呢，他会马上就朝这方面理所当然去想，想了以后他找到一些证据来佐证他这个方法。我设想一下，如果是我在香港的这些传媒，他的这个主管也会希望他马上你找到邻居左邻右舍，听见什么动静没有，看着他平时怎么，他一定要找着这样的东西。 嗯， 那么有些邻居可能会听到一些动静，他会说出来，但也有可能这些动静这些是由 杜撰出来的， 他就杜撰 误传， 误传 都有可 能。为什么杜撰呢？就是说大家下意识的觉得他这个人跟这三个男人 这个 是不道德交易。 这个我非常同意。这个我不是上次讲过吗？我讲郁闷嘛，郁达夫的苦闷嘛。 对， 郁达夫苦闷就是两个要点，一个是跟民主有关，一个是跟性有关。所以任何在网上你要传得快，一个是跟民族主义的问题，对不对？你外国人欺负中国人，这是一个热线。又跟性有关，这两条线的一交叉，使得这个新闻 两个因素都有。 一下这 我跟你讲，你这个理论还真的就在本案当中啊得到了生动的验证。就两股道，一股道是聊这个性， 哎， 到后来网上不都出现有人编故事的吗？说是那个那就是我姐，我们姐妹俩都是妓女，那天晚上怎么回事，编故事。然后另一路就是民族主义， 对， 说什么高丽棒子滚出去，甚至还要组织这个大陆那个扬我国威。韩国巡春团要是去嫖韩国的女人， 这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不是说一个北大女生做女军强奸，搞自巨大的学生运动，还是一个民族一个性这两个。日本人整天在抗议美军强奸他们的女人，对不对？他们也是一样。 是， 但是你们说对了，这件事情引人注目是这样，但是这么快的公安就下断论，就是说他不是他杀，你不是刚才也有 刚才讲了，在如果像这个情况，我讲在香港啊，他不是由警方来下结论的。如果对这个死因再来觉得有怀疑，他应该召开死因庭，来就死亡的这个原因来做出裁决。这些香港的死因庭呢，是个很有特色，它普通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死因有问题的，他不是来裁断谁应该对这个死负责任，不是。而是说这个死究竟是死于不幸，死于自然，或者死于是其他的原因，所以他对死因来做出判断，然后因为这个法庭的死因，然后你可以去追究其他的刑事的， 你看这个 刑事的责任。 我这也有一个说广东警方回应，就是人们有问说他有什么动机要自杀，你看警方说呀，就说谭静死前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酗酒，然后说醉酒的时候有撒酒疯的表现，说醉酒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刚过清明节，你知道他们家也挺不幸，他父亲当年也是被害，所以说他可能是因为祭奠父亲情绪低落，还有可能是因为男朋友的问题啊情绪低落。是说在一次 越俎代庖 生前一次醉酒后，曾经 现在警方的这些说法 割脉啊，就是说有 在警方现在这些说法呢，都自己呢，到时候他讲的越多呢，到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越多。啊，你看看最近这个在英国，戴安娜的这个死因，审了多久？审了这个半年， 好像最近又出现了。 审了半年啊？不，刚刚审完。我上一次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还谈到这个事儿。他是审了半年，就皇室的这个成员，他的死因如果有可疑，最终也要交到法庭，然后传召了什么皇室的这个成员都要出庭。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女皇的这个老公，他要写一封亲笔信，这个亲笔信呢也呈堂作供。这个英国这个皇室的成员要出庭来交代，英国 MIS 的这个 MI6 这个军情六处的人员出来， 你们有没有 人家怀疑 你有没有插手这个杀害戴维？那你要出来这个 节目是帮的那个那个事情呢？英国的这个是闹得很大，很有意思的，就有一个这个英国人呢，他由头到尾把工作辞掉， 由头到尾一直处于状态就是就在听听就听这个事儿，所以呢最后交给法庭去说没有话。这个她的男朋友那个老窦是这个事情他是最不满的，他觉得是英国皇室的这个来谋杀他的这个 埃及商人在伦敦百货公司 媳妇的这个 怀孕了， 对，最后他也没办法，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就承认这个结果。 文涛，你知道在这里就是 法庭， 你知道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公检法，以前是不分的，公检法不就政法小组领导，所以这些警方呢，他公安嘛，他在代法院做事， 是对了， 警察呢就应该收集这些证据，比方说。那这个地方拍照这样，这个东西怎么样？至于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事情，是由法院来判决。警方提供这个，那这个地方你看会有三个韩国人这样说，那么韩静的家人或者说替帮他的律师来这样提出疑问，他怎么死的？那么警察呢就收据中立的这个证据，然后由法院来判定。可是现在这个收集证据的人自己去解释一大堆， 对， 你还记得那个前段时间不那个派出所那个枪走火把一个中医学院的那个什么人 叫什么 打死吗？那个是吧？ 对， 你还记得 是南方经济大学？ 结果马上就调查，结果我看网上人家质疑，人家不是对这个事情本身质疑，人家是说你这个派出所人的发生的事情，你就不应该由公安系统来调查。应该由法院和其他的独立小组来调查，你由他的来上级来调查，然后把当时的目击者快进去一起调查，你叫人家怎么来相信你这个结论？ 所以他就缺乏一些，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看我们通常习惯上，你像你们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挺体制的。你像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觉得这事不就是公安局说了算吗？ 是， 确实是这种习惯， 这就公检法，公检法不分嘛。 所以他就缺乏一个这里面呢缺乏一个 法律概念， 他法律他要有一个权威性，他大家要有你判了以后呢，大家要信服。为什么 他要有程序公正？ 他有这个程序要非常关键是这个程序，任何程序有是透明的，大家可以听在控辩双方陈述理由。他这像这种死刑庭的，最后他交给这个，他不是法官说的算，还有一个这个陪审团，这个陪审团的大家，这些陪审团都是普通的民众， 对， 不是专家来的不。是普通的民众， 点到你就得去， 那你不去还犯错。你去以后呢，你就按照普通人的常识来觉得这个合不合理。然后你在判决以前呢，这个法官他会引导你，就根据这些这个控辩双方啊，所有的陈述的这个理据啊，他就提醒你，从法律的角度提醒你，你要注意几点。然后你们去，比方说 我们这个普通的常识的话，比方我刚才这个就是普通的常识，就是说一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这是那么大的事情，我隔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打电话给警察报警，我去打给我的什么一个大哥，这个就是一个普通常识的怀疑。我对这个事情本身我没有任何定见，我们当然相信，还是基本上相信公安，我们只是对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程序，因为你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因为民族根性网上传播这个事情引起这么热点，但是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有人会想为了扑灭这种啊，这个引起外交事件或者是炒作什么，迅速的给他一个结论，使得这个事件有一个，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动机呢？你明白没有？是本来这种事情应该排除这些动机，慢慢的按程序做，这样就比较令人信服。 他因为涉及到这个，刚才这个薛老师讲的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民族啊，就因为外国人、中国人又牵涉到性的问题，他就特别敏感，所以大家就很多人，他现在很多这个网上那个民众，他有很多也会怀疑，很多就用各种动机去猜测，究竟你这个警方这么快就马上就下了结论， 排除了 那究竟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政治 的考虑， 政治考虑，他马上他就这么猜测，所以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警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要 你要做中立， 反而要特别谨慎。 你还去解释他的家人，解释他的动机，你看这不是你的事儿， 这不是你的事儿。 咱们这公安管的事儿多。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也特别愤怒，就说这到现在还有人说是卖淫。 他说他女我女儿这么清白，怎么是卖淫？ 是人已经死了，还落着这样一个，就做母亲的、啊、当然很心疼。 对， 我还想补充的就是，刚才这个徐老师讲的，事实上尤其到这一类的事情啊，尤其涉及到跟外国人有关的时候呢，这个警方要处理啊，真要慎重啊。我记得前几年呢，日本的不是有个日本团到珠海去 高买 枪事件，那个事情闹得也很大， 很大很大。 到后来怎么处理的 啊？那后来就是不是网民很愤怒吗？ 就这个刚好那天是好像是9/18吧，还是这个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情啊，也涉及到啊民族啊，这些事情应该慎重，也不要太快的下结论。另外一个呢，一定要从法律角度来处理问题。 对， 无论什么事情，你就排除所有的东西，我就从法律的， 对， 我讲证据。 对，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回想以前啊，上海那个时候叫华东化工还是哪个学校，黑人跟当地的学生打架，就是因为黑人带一些这种当时也是暗暗进行性的这些 暗娼， 但是呢那个时候牵涉到中非友谊嘛，你这个跟黑人打架又是、结果呢，就是我觉得所谓慎重处理啊，我们要这样理解，就是还是依法处理。 对， 你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你到公安一碰到这些涉外事件，我们就特别慎重处理，这个标准可能跟一般的小流氓这个事情不一样，其实这个不好。 对， 这个你对他从严也不好，从宽也不好。说实在，这种刑事案件不能有另外第二个标准的。 所以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说外国人犯法或者外国人涉及到外国人的一样的，应该是法律是人人都应该。 咱现在不是 无论是外国人，无论是什么人，你都应该慎重。 哎呀，反正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他这个警方也难做，像你说的。不要急于出结论，如果不急于出结论，就是 他忍受事情了， 忍受的这个舆论越造越热，所以他又有一种压力，赶快拿出一个结果。 这个反而这个欲速则不达啊，反而是。